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 Kathy。 好，整整一个礼拜之前，为期四天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正式闭幕。那么在闭幕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5000多字的会议公报。那当时的焦点就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领导小组的成立，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其实当时这份公报出来的时候的市场和舆论的反应，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欢呼雀跃。可以说呢，大家的情绪并不兴奋，因为我们有太多的细节都没有看到。但是呢，在上个礼拜五，当20000多字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出来之后呢，大家才有了一种兴奋的感觉。特别是你也许没有非常抱太大的期望的时候，当你看到很多的改革的具体的措施，涵盖15个领域、60多个具体的任务，所以呢，我们看到有评价说，那真是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光是废除劳教制度这一项，就足够让人非常兴奋了。废除劳教呢，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从1957年开始正式实施的劳动教养制度，在经历整整56年之后，将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对，但实际上这个决定出来之后，也有很多媒体对它里面的一些词汇的词频进行一个分析。那我们纵观看来，感觉上还是经济领域的居多，那涉及到司法法律方面的是比较少的，但劳教的这个就成为了一个可以说是司法方面唯一的一个亮点。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里面它有这个决定有提出说，维护宪法的法律权威，宪法是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权威。那实际上我们今天来看到这句话，觉得是一个不疼不痒的话，而且是一个大家应该认为这本来是一个人人形成共识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在决定里还要再拿出来说？特别是我发现有很多的媒体会拿这个决定里面的一句话作为他们写到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可能司法改革的一些方面的一个标题，就是说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法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但实际上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个宪法的权威都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把它再拿出来重说一遍？就是可见很多的事情上我们的司法已经到了一个错乱，现在需要把它重新来捋正的一个过程。 一个是目前的状况过于混乱，二一个是我们的起点可能也并不高哈，所以在这样一个基础又薄弱、起点又不高的基础之上，出来一个大家看起来是亮点的一些改革的决策，就足以让我们从舆论当中是看到大家已经非常的雀跃了。那其实我们说到劳动教养呢，三立化新闻也是之前关注过好几集，包括任建宇和唐慧两个人的个人的命运，我们是给予非常多的关注。那其实为什么说劳动教养它的弊端这么大哈？我们可以暂时来回顾一下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制度。那所谓的劳动教养呢，一般是用于处罚违法但是你又没有能够到这个刑事处罚的人，它的年限呢，有的可以达到3年，有的呢是可以一再的延长。相比之下呢，你某一些经过比较这个轻的罪名，经过审判罪成之后呢，仅仅会判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但是你劳教可能会长于3年的一个时间。而且劳教的决定呢，它是由各地劳教委员会做出的，没有经过法院的审判，所以呢，被劳教者我们看到他们的个人命运就是没有办法去辩护，甚至没有办法去上诉，甚至他成为一个司法一个黑暗的角落，你是看不到那些被劳教人员他们在这个劳教所里面究竟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而且呢，是要他们经历过那段时间，尤其是经过媒体在一段时间的集中的报道之后，大家才对这样一个群体有了更多的关注。而且劳教委员会呢，它几乎就是全盘的执行各地公安的一个意志，甚至呢，不少的劳教委员会的主任就是由当地的公安局长兼任。所以说从人权的角度，从这个每个人享受应该有为自己辩护和申诉的权利角度来看，废除劳教制度一直就是各界人士最为 呼吁声音最大的。 是，我们也看到之前腾讯呢这次有出品一个关于重庆劳教往事这样的一个系列，那我们里面有看到有一个采访，就是说有一位是他是因为家是上访，因为09年的时候政法委就出台了一个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涉信访诉信访工作的意见，那在这里面就将违法闹访者纳入了一个劳教对象，现在劳教对象就是扩大到像从以前的这个吸毒人员，然后到后来这个上访的还有很多，我们看到是因言获罪的。那么在这个采访中，是因为上访而获罪的这个戴月泉，他就说当时在这个里面呢，这个劳教所的工作人员就有对他这个有一些打骂，他就问他说：“你说你的身份是什么？”他说：“我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然后这个劳教人员就很生气，就说：“你不是，你现在是一个劳教人员。”我们看到他这些劳教人员，他们的司法意识淡薄到。在这种情况下觉得他的劳教人员的身份要高于他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 而且一般的市民而言，你说是劳教人员他也分不清跟真正的犯罪分子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就大家一个思维是非常模糊的一个阶段。那尽管现在这样一个改革的纲领性的文件出来了哈，但是大家还是有非常多的疑问，比如说什么时候才能正式的废止。我们知道劳教制度它刚刚诞生的时候呢，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通过的，那如果是废除，是不是也应该由最高的立法机关来正式立法通过才算是正式废除了？如果废除的话，又有什么样的相关的法规甚至是办法来代替劳教制度当中一些矫正的一些功能？因为之前劳教制度其实有两大派的声音，一派呢就主张完全的废除，另外一派就是改革。因为现在也有人看到，比如说一些我们看起来确实是需要所谓的劳动教养，就是去教育你的一些比较不是那么严重的上升到违法犯罪的这些行为的话，你要怎么样去矫正它。所以呢也是有的人就提出过，比如说在香港啊，在一些国外有些比较好的案例，能不能在劳教制度上就不是完全废除，而是在他的身上加借一些改良的做法，来使得他继续保存下去。我们接下来呢为大家连线到一位专家，是来自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张千帆教授，我们之前有非常多的法学问题向他请教，来听听从法学家的角度怎么样看待这次劳教制度的废除，有什么样的看点和疑问，我们要接着关注。 我觉得这个意义当然非常重大。那因为劳教制度这个在宪法上的这种合法性包括在法律上的合法性都是有疑问的。尤其是自2000年立法法通过以后，因为立法法把就是对这个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啊，仅授权全国人大或常委会立法才能限制。那么劳教这个措施呢，一直没有这个经过正式的立法程序，那只是国务院的一个条例，是吧？所以它在严格意义上是不符合立法法，然后它对这个公民的人身自由也有很严重的限制，因为它不需要经过司法程序就可以对公民这个处以1到3年，甚至可以延长1年，最高到4年的这种相当于这种人身的拘禁吧，是吧？这对人身自由的很严重的限制但没有任何司法程序，所以现在废除这个制度呢，这应该说意义很大，而且这个也是到了不得不废除的时候。 那在这次的决定当中，我们看到说可能替代劳教制度的是一个叫做社区矫正制度，或者说有一个相应的矫正的法律将会要出现，您预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呢？ 现在具体情况还这个不是很清楚。那么这个我想它是部分的要这个要等于是接续这个劳教的功能也就是说对于某些这个不够不上判刑但是呢要予以一定的这个惩戒和纠正的行为呢进行规范。但这个规范呢就是一方面要注意方式，是吧？它可以有多种形式，比如说有的就可以让他就承担一些这个社区的这个工作 啊，比如说这个扫扫街啊，或者干什么，未必直接涉及这个人身自由限制。如果这么做呢，那可能就能至少让他符合这个立法法的要求啊。当然，它的合理性什么的还要再考虑。 这个听上去有一点像国外的这个社区服务的这样的。 对对对对，如果是他那他一方面可以是这样，就是不涉及直接的这种人身限制，但是呢，这个赋予一定的这个教育啊，这个这种矫正的职能。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也可以，比如说去限制人身自由，但是一旦限制人身自由呢，就首先必须要经过全国人大的立法，其次呢，就必须要有司法程序，不能没有任何司法程序，就由一个比如由公安局主导的一个什么劳教委员会来做出决定，那么这样的决定必然是非常任意的，所以。我想他可以沿着不同的方向去走，但总的一个指导思想啊，我想就是这个一方面是可以把劳教的某些觉得必须要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那么要把它等于是归并刑法，那可能还要求修改刑法，因为国外也区分这个重罪和轻罪，是吧？ 是。 那么重罪的司法程序呢，就要比轻罪严格一些。那么我们也可以就设置相当于一种轻罪，或者不一定放在刑法当中，但总之要有一个司法程序，尽管这个程序可能比正式的这种起诉判刑要简单一些。 明白。在这一次的这个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当中，有这么一句要维护宪法的这个地位这么一个表述，这个表述恐怕跟历史上的这个三中全会的公报相比，甚至跟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官方的表述相比，都算是一个不小的亮点。包括在决定当中也有大篇幅的提出这个建设法治国家这样的这个章节，您怎么样看官方这样的一种表述？ 这个表述应该说是这个表达的这个官方要等于是加强这个法治，那包括这次也有这个司法改革方面的举措，是吧？那么同时呢，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在宪法所谓的宪法保障或者宪法实施监督方面呢，有所突破。那现在不好说，它只有一句话叫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因为我们这个原先就是一直是全国人大来解释宪法，那就变成了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机构。能解释宪法，包括法院也不能解释宪法，对吧？那么这样就导致就是这个宪法一直没有能解释的，很多的宪法规定都落空了，效率得不到体现。所以现在呢，要这个如果说真正做到所谓要强化这个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呢，就比如说要建立一个宪法委员会啊。甚至有的可能更加这个激进一点的提议是要建立一个比如宪政法院啊，或者赋予这个普通的法院以这个审查的职能等等啊。 但是这个宪政这个提法在前一段时间可能是处于一种不能讲的一种状态，那现在重新出现了宪政的这样的宪法的这个提法，是不是可以认为是对宪政的一个肯定呢？ 应该说是这个终结了这个早先就是这个从四五月份开始的这种反宪政的这个运动，那么宪政应该还是可以提，至多是前面在冠以一个社会主义那这个名词，是吧？这个不让提宪政，但是要实施宪法是相互矛盾的，所以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宪政。这个概念应该还是回来啊，或者是这个不是大张旗鼓的提议，这也是应该默许啊，应该有这方面的言论自由啊。然后呢，在最好当然不光是谈论，对吧？要在这个实际行动上，设立更加这个有效的机构啊，来实施宪法。 好，刚才为您连线到的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张千帆教授，他也是为我们。点评了。那么废除劳教制度呢，大家目前还现存的担心和它在司法层面的意义。我们说啊，制度呢，它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个人的生活和他的命运当中去。那么现在我看到所有的舆论关心的焦点也是希望能够让司法进入它应该进行的轨道当中，并且大家最为关心的是它具体到执行的层面上能不能符合大家的期待。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讨论。 迎回到凤凰 U-Ray 的综合台，这里是3D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我记得哈，就是废除劳教制度，大家期待最高点的应该是在今年春天李克强总理的记者会的首秀上。我记得有当时非常简短的一句回答，成为后来大家印象最深的，可能是我自己最深的一个回答。记者就问他，劳教制度什么时候会废除？那他就说今年年内。啊，当时呢，他没有给出确定的废除的这么一个回答，也是让大家有期待，说今年年内呢是有一个重大的改革。那改革到底到什么样的地步？在上周五，我们终于是看到了目前尘埃落定的结果。虽然说现在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和这个具体要由谁来落实，但是，我们看到目前各地的一些舆论和报纸的报道呢，大家在目前的一个反应的结果上是非常乐观的。也看到有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新闻事件当事人，包括唐慧女士。我看到有记者在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她，问她的心情是怎么样。她说当时也是别人告诉她的，她看到那个消息之后。后呢，一整晚都没睡着觉，说终于等到了他自己觉得是心理上平反的一天，非常的开心。 对，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劳教的发挥到登峰造极的一个地方就是重庆啊，他们曾经在重庆劳教的很多人，包括任建宇，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曾经的难兄难弟，大家也是在这一刻互相的赶紧， 大家都在微博上 赶紧互相通知，是是是。但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对有后期的一些对任建宇的一些采访，他说这个心理上的恐惧是长期来讲是已经造成了的。那还有一些被劳教人员，他说他去医院看病，然后呢在点到他名字的时候，他就会非常条件反射的喊道，然后喊完之后他自己都会笑了，但实际上这个笑我想是一种非常苦涩的。他在劳教所里面所经历的这些对他心理上造成的一种恐惧，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是很难短时间内马上就磨灭掉的。 没错没错。那其实很多媒体呢在这次废除劳教制度的一个过程当中哈，我们看到呢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一个推动的作用。那接下来想再为您连线到一位我们的同行，是凤凰卫视冷暖人生的编导，叫做赵峰，他们就曾经多次的采访过劳教这样一个主题，并且是多次的对唐慧女士这样一个湖南上访妈妈40岁这么一名刚烈的妈妈的一个事件的进行过跟踪的报道，来听听他对于废除劳教制度他自己有些什么样的切身的感受。 赵峰你好。 你好。 可以谈一谈在听到这个劳教废除之后，再想到之前接触两次唐慧，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一种感想吗？ 我觉得就是，挺开心，也挺激动的。就是，因为当你就是真的去接触过很多就是被劳教的人士之后，你会觉得这真的不仅是从精神上，还是从一种现实的这种制度的层面，对于他们这些曾经受过很多这方面就是我觉得也能算是一种压迫吧，其实他都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支持和解放。其实我接触过有彭虹，也有接触过任建宇，当然接触唐慧的那个次数是就是相对多一些嘛，两次。尤其唐慧就是我第一次接触他，就是他从那个劳教所里被那个放出来的当天。然后我现在特别记得，就是那天晚上我们到达长沙的时候，就是唐慧她见到我们的时候就非常的激动，她就是觉得好像终于从里面出来了以后，她对整个就是外部环境对她的这个关注，她就特别的，然后就很激动，就完全就是抓着你就是然后就要哭了的那个样子。其实我能想象她当时的那种心情。就是她在第二次的采访的时候她跟我说过，她说当时他觉得就好像是很多手把他从地狱里抓出来了。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没有办法想象那种心情，然后可能觉得这个描述也很夸张，但是我知道，就是对于一个他真的是长期在各种跟司法部门之间的这种周旋的过程中所承受的压力，然后包括他因为一些所谓的什么去上访而被劳教在整个过程中对于他精神的那种摧垮来说，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他来说真的是一种解放，因为他一直在找一个就是想要给自己洗清 清白，他不一直在和劳教委打官司吗？ 是。 但是，但是这个其实最后你说二审算是胜诉吗？因为道歉好像也他求得的道歉也没有得到。 嗯。 然后他自己其实觉得还是有点遗憾，但是他就是觉得还是接受了这个结果。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制度一取消以后，包括任建宇也好，彭红也好，他们其实一直在和自己的那个劳教身份，或者是那一纸劳教决定做一个彻底的斗争。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他撤销以后，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这样的挣扎不存在了，这样的抗争也不存在了。 嗯， 他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我觉得不管是名誉上也好，或者是精神也好，真的都是一种强有力的支撑吧，对他们来说。 嗯，很多人也把现在的这个劳教废除的决定跟当年孙志刚案以及他导致收容遣送制度的这个废止来进行一个比较，不少人觉得媒体或者说舆论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你也是这个参与舆论监督的这个其中一份子，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媒体的角色？ 我觉得媒体肯定在里面是有作用的。我觉得媒体的作用是在于，它让人们平常对这一个非常陌生的、毫不关注的领域，但确实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司法体系里存在了很多年的一个制度，有了重新的认识。因为就像我很早之前我就知道劳教，但是我一直以为他是关押什么吸毒人员呐，然后关押什么就是所谓的那些社会小地痞啊、小流氓这样的人的一个机构。但是等我真正成为一名记者以后，我去接触到很多的被劳教者，他们其实就不单纯是我之前在上学时候想象的那样。我觉得他们很多人其实是为了寻求一个正义，或者寻求很多司法上的支撑，然后但是因为这个又与官员的这种政绩考核体系是相违背的，所以地方的维稳政策也好，或者是政绩压力也好，会把他们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把他们给关押起来。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报道出来以后，真的是让社会上的普通的大众们知道了劳教的另外一层就是另外一种用途，而不是我们通常想象的那种只是收押什么吸毒人员这一类的。我觉得当大家关注到这个层面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就会去重新去理解劳教。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说媒体有作用，我觉得是一定是有的。就是因为大家的呼声会高嘛，你看很多就是平常很多普通的老百姓们在网上看评论，他们也会去呼吁说废除劳教啊，废除对这样的一些尤其是上访人员的关押这样的一种压迫在里面。对，我觉得肯定是有用的。 好，刚才您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我们凤凰的一位同行，他是冷暖人生的一位编导。那曾经也是多次我关注这些被劳教人员的命运，在湖南的这位上访妈妈唐慧呢，他们曾经是做过两次的专题的报道。那其实听到他自己也是相当有感触哈，尤其是在接触过这些被一些不公平的制度改变个人的生活，甚至是心理，而且没有办法在一时半会儿恢复的这些人的身上。虽然很多人觉得这些生活离我们每一个人似乎很遥远，但是如果有不公平的制度出现的话，你真的说不到哪一天你自己就会被卷入这些不公正制度的巨大的漩涡之中。有人说呢，任建宇和唐慧他们两个也是相对的幸运儿，因为至少呢是在媒体曝光之后，尤其是在形成一股合力之后，让他们两个人的命运是有一个改变的可能的。有更多的可能大家从头到尾就没有过知道他们的名字，甚至是命运被改变了，几乎是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人去关注过。这个时候更多的微小的生命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是，特别是我们看到有很多案例，他的获罪的程度是你想象不到的。因为可能你也曾经做过那些事情，比方说我只是在网上面转发了一个讽刺的漫画，或者说说在这个重庆最可怕的时候，你甚至可能在这个什么解放广场之类的地方，你去吐一口痰，都有可能以劳教的名义把你抓起来。所以你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跟 跟你不相关吗？但是也许有一天你真的这些事情厄运会降临到你头上，可能你原本红红火火的小日子，你的生意就会顷刻间没有掉。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现在我们在这个决定中看到是有废除劳教制度，但实际上这并不代表这个劳教就会立刻消失。我们刚才也提到有一些法律上的问题，因为这个劳动教劳教制度它当时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确立的， 没错， 那它的废除也是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 解铃还需系铃人。 是，那我们看到实际上很多的时候这些事情可能感受上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的作为一个立法机关它的一些角色的一些缺失，或者说是没有做到它应尽的职责，导致了现在的这些情况。然后这个劳教制度要废除呢，牵扯到很多很多方面，不光是劳教局一方面，还有这个司法机关呢要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然后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在这个刑事犯罪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之间的这些人，我们应该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手段， 没错， 可能去管制他们，或者是怎样给予一定的教育。那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社区矫正，但实际上我们看到有一个采访是说到在成都的一个基层司法所，他也是平时有采取这个社区矫正的一些服务人员，他们的一个数据是说在年初的时候在社区矫正的人员只有5个，现在已经有17个了。而且听说有的社区从年初到现在翻了1倍，也就是说社区矫正人员的增加是一个趋势，就很明显的看到今年以来社区矫正人员在增加。那会不会是过去被劳教这些人大部分的都被搬到未来会被搬到社区矫正所呢？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因为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其实劳教就是换汤不换药。 没错没错，那么这个也确实是目前很多一大部分人的一大担心点哈，就是说换汤不换药的问题。既然劳教制度当中它有一些的功能你是可以沿用下去的话，那用一个什么样更新的制度来继续沿用这些我们可以更加善用的一些功能，还是说让大家觉得有一些所谓的口袋罪名的存在，你可能 什么都 继续可以维持目前我们并不大希望看到的一些罪名，用换汤不换药的方式继续的存在着。好，这里是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正在直播，我们先稍微休息，马上回来。刚才我们都说到哈，可能有这个新瓶装旧酒的担心，那确实现在看到网络上呢，包括这个律师界，大家呢有一种担忧呢，是来自于所谓的口袋罪。口袋罪呢，其实大家约定俗成的吧，有一个印象就是所谓的寻衅滋事罪。 对， 那其实我们今天看到非常多的，包括网络大 V 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平民都是以警方警方用这个罪名来控制的。我看到《新京报》呢，他们在周六有一个整版，就写了劳教制度废止5大问题待解，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什么时候废止，第二个呢就是劳教你是用改革呢中间的一些功能性的一些功能怎么样去用新的法规甚至是一些规定来保留它，第三个就是所谓的矫治法，你怎么样去参考一些国外的一些比较好的做法，甚至目前国内一些社区的矫正的措施来保留它。那第四个点呢就是寻衅滋事，刚才我们讲到你怎么样确保它不会被滥用。那最后一点也是我自己我觉得这个是更加现实的问题，可能就是你现在他们有过统计嘛，全国有300多所、300多家的劳教所，那这些劳教所的工作人员他们以后的去向是怎么弄呢？你说现在大部分人印象当中是劳教所的很大的一部分功能是接收那些戒毒的人员，那我看到目前是有很多的劳教所是向这个戒毒所去转型的，就是说对现在一些工作人员进行一些业务培训呢，先让他们从这方面的功能 戒毒的人员可能 对啊，那这个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下一步目前这些立马就要废除的劳教所的人员以后的出路怎么办？ 可能我们每次当有这个重大的变化的时候，也许作为上层来说只是一个简单的决定，但是它涉及到具体的执行过程中还是有很多问题。那你比方说你刚才说到的这是一个问题，那还有就是说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出台一个法律法规，去填补现在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跟刑法之间的这个空白之后，可是那到基层它真的在落实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你比方说现在说到寻衅滋事罪，现在很多以前因言获罪的人是会被送去劳教嘛，那现在很多因言获罪的人他们是所谓的这个在网络上寻衅滋事，这个也是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口袋罪名的这样的一个罪名。那今后在这个具体的执行当中，很多基层司法机关我都用这个名义去逮捕一些他认为说了不合适言论的人，实际上不管怎么说对公民的这种自身对自身的安全感还是没有得到保证。 没错，那其实跟我们看到这份20,000多字的决定当中很多的一些改革的担忧都是一样的，就包括在经济层面上，我看到吴敬琏他自己担忧也是刚才Cathy讲的执行层面上，你未来呢在执行过程当中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障碍，就是你可能方案改革方案的一个总体规划的设计者，你是有具有非常高超的智慧，可是在底下的人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去领会整个纲领当中的要领，并且是在运作当中表现所谓的专业水平和运作的艺术，这些的阻碍有的时候呢你是来自于领会不了这个精神，有的时候呢是来自确确实实的利益方面， 对各方面的 没错。那这个时候呢，所以呢现在我们的这个情绪当然是可能还是停留在一个高点之上哈，那就是接下来怎么样落实，我相信也是下一波大家舆论关注一个非常大的焦点所在。刚才我们讲到一个小区的矫正制度，那在这边呢我们找到一些资料，比如说美国他们在1789年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矫正的教育运动，当时呢宗教的影响在这里就发挥了，最先我看到资料说是基督教的一个牧师叫做威廉罗格斯，他在费城核桃街这个拘役所首次被为收容者开设这个教育的教学课程，从此呢美国就拉开了矫正型的一个帷幕。现在美国有多少公民去参加了，每年有30万到50万的志愿者去加入到小区的矫正工作，也就是说呢这方面的功能也不仅仅是官方承载的，可能很多时候在民间社会上也是有非常大的力量可以参与到这些我们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当中去的。 但现在可能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这样的一个阶段，特别是说你看现在说这个社区矫正工作是由派出所来管理的，但是有的时候比方说人手不够的时候，或者有一些事情需要向派出所去请教的时候，他们这个基层的一些行政的人员就会打电话给他们派出所，但派出所会说把他们当成一个行政机构也不是很重视，就是说没有从各方面给予一些帮助。还有我们有提到刚才的一个，如果你讲到这个历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跟美国在社区矫正上它的一个目的或者说最初的初衷根本就不一样。你看美国的这个可能是如果是从宗教的原因出发的话，是为了让你个人更加的向善，或者说为了我们的社会更加的好，但现在中国的很多事情做一切出发的根本点是为了维稳。我想双方的目的的根本不同也会导致你在执行过程中的这个结果的不一样。 没错没错，这个担忧呢也是很有道理哈。那现在还有一段时期也不能说是敏感，但至少也是应该值得留意哈。就现在是在废除的刚刚声音刚出来，可是呢一些新的法规你又没有出现之前，中间有一些所谓的空白期。 是， 那这个空白期当中有一些的罪名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定义它，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寻衅滋事罪和现在的劳教人员到底是不是全国300多家的劳教所都已经停止接收劳教人员，那目前正在劳教的人又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命运的发生转变的时刻，我们都会在持续的为各位的关注。好了，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有话直说环节，我们又是来关注到中日的不断的陷入僵局的一个关系。那其实我们看到新闻就说了，在最近一个超过100多人的日本大型的经济界的代表团就在中国进行为期1周的访问，他们是从18号来到中国的，期间会做什么呢？会会见中国政府的高层的官员，也是呼吁加快日中韩自贸协议谈判以及 呢就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改革、解决大气污染这些问题进行合作，来表达改善日中关系的愿望。其实我们看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呢，国际上是非常多的声音，一个呢是表达对目前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方面的关注，而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从中看到目前的国际关系，甚至是目前中国的政治改革当中能不能嗅到一些新的动向。那在这个我们看到美国的一些新的反应之后呢，那么在日本他们已经是在中国进行一周的访问了，当然我们现在没有看到更多的一些具体的消息哈，比如说见了什么样的人，他们谈了哪些内容，但就仅仅是这样一个行动来看，大家认为对于改善日中关系有非常大的帮助吗？欢迎大家打进电话来发表你的看法，如果在内地的话可以拨打4002009000，向听众呢是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的凤凰 FM 一键扣音的功能已经开通。好，我们先听一首歌，等会回来接听大家电话，谢谢 Cathy。 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各位好，我是樊素。那目前呢，由丰田汽车名誉董事长张富士夫担任团长，那由77位日本大公司的高管担任团员，总体的人数达到170多人的2011年派出史上最大团队的这样一个经贸代表团正在北京进行访问，他们的访问呢将会为期一周，在昨天呢已经是跟中国的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进行了初步的会谈，在会谈当中呢，当然是强调要加强很多领域的经济方面的合作了，要推行这个日中韩自贸区的谈判。那么看起来中方对这次的一个代表团的访华也是表示非常的欢迎，也是期待哈这样的一个访问从经贸间的一个开绿灯的方式，能不能为政治上的冰点的关系进行一定程度的恢复。来听听大家的意见，你觉得这样一个经贸代表团对于改善中日关系能够起到帮助吗？或者说这个帮助有多大呢？来听到今天第一位听众的电话是安徽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哎，你好。 发表您的看法，您觉得这样一个经贸代表团对于改善中日关系有多大的帮助？ 好的，很多因素左右了中日关系一步恶化，似乎到了死胡同。单单凭一个经贸团访华，我感觉不会起到多大的回暖作用，因为钓鱼岛问题是两国绕不过去的坎。其实谁都不想打仗，但是都有点骑虎难下，不知道应该怎样来化解当前的危机，都还没有找出一个相互都能接受、都能体面妥协让步的办法。愿中日两国的人人志士能够为两国人民长久的和平友谊为重，突破当前的困险阻，化解此次危机，造福两国人民。动乱和战争都是老百姓，我还要讲这一句话，想为国家做点事。 好的，谢谢，这是安徽的于先生，每次都是准备的非常充分，有备而来。好，接下来是广东的谢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这个帮助大吗？因为以前其实我们对于中日印象，中日关系的印象呢是政治可能是非常冷淡，但是在经济层面上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热乎的，但是最近我们看到政治和经济呢是双双都不热烈了。那现在一个经贸团的访问，你觉得首先哈在经济层面上能不能让它热起来，经济热起来之后政治能不能跟随着也一块热乎起来，你怎么看？ 我说那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啊，中期啊，执行的一些那个经济政策啊，那个让那个外资进入中国大陆啊，其实是给中国这个市场带来了一些那个活力，那个增加了那个财政的收入，其中呢。特别是要强调的是，那个日本方面在中日断交那个事情以后啊，日本的时候特别给中国的那个经济帮助啊，有很大的那个帮助啊。 那这是那个最近中国的好多的那党政军他们头头都不好好的考虑反思这个情况，而对那个现在来说，特别是积极去勾结那个俄罗斯啊，实行一些那个继续贯彻一些那个反美反西方的一些那个路线政策，这样的说话的时候，那个耗用了大量的中国的人民的血汗钱， 嗯， 那个对，那个还用这个出动这个军事外交，那个包括电影电视方面的宣传，主要的是攻击日本政府那个一些事情，这实际上的时候，这些那个情况的时候，对于中日关系的改善是毫无作用的。 啊，好，谢谢，这是广东的谢先生哈。我理解的谢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呢，应该是他表达了非常强烈的要改善目前中日关系的愿望，但是具体的做法呢似乎并不太满意哈。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措施，来北京的赵先生听听你今天的高见。 啊，因为我觉得咱们的听众比那个这个危言耸听的那个要客观点儿，完了我就说什么，就是咱们那个中日这种关系啊，其实这都是老生常谈了，真是让媒体也给绑架。90%的愤青都主张中日必有一战，就这个全媒体全吃空啊。 嗯， 完危言耸听都是什么？迎着炮火前进了。我们他们这次来啊，他就说我们肯定老百姓都认为什么？他们是怕冲突影响中日经济，影响他们挣钱。今天晚上咱们看吧，投票肯定是什么？你们还想占我领土，还想挣我的钱，没门儿。是吧？ 嗯， 完了，我们一定得要抵制日货，这样才能打击日本军国主义，都是这种观点。 嗯，您的看法？ 实际上一体化的今天呢，大家都是双赢，一辆汽车卖出去都挣钱，而且咱们政府还挣多，因为咱们税高，是吧？ 嗯， 而且呢，自贸区建成了以后，对中日韩的两国三国人民的幸福多重要，是吧？而且最后呢，我就说一点，当今社会啊，真不是谁老占你。美国占了伊拉克、阿富汗，是不是得撤军？为什么？他养不起那么多国家、那么多人了。 嗯， 14亿中国人民谁养得起啊？中国乱了，全世界都倒霉。相反，咱们要是个民主富强的中国，不仅是对日本，对全球来说都是一个大市场。 嗯， 哎，就我说点心里话，知道上不了全媒体，但我也这么说。全媒体的答案就是啊，就是那个外交部发言人那个发言，那是标准答案。如果谁学他那个中日关系，基本都能上。 嗨，也不能这么说啊，赵先生应该是咱们全媒体开播以来在有话直说环节上的最多的一位听众，都有听众成您的粉丝了。今天表达我觉得还挺迂回的，就说什么呢，咱还是要非常的欢迎，而且最终的这个经贸关系打开之后呢，受益的也是中国的普通人。好，那接下来是广东的陈先生来说说您的意见。您觉得这个经贸团的访华哈，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它到底有没有帮助呢？ 我认为没有帮助，因为日本的商人想的是怎么赚中国人的钱，而日本的政治家想的是怎么要钓鱼岛，而且还有他们的政治主见。那么我们如果假设我们坚持钓鱼岛的利益，那么就不要想着去跟日本怎么改善关系。我认为呢，如果说一方面我们要坚持钓鱼岛是我们的领土的原则，另一方面又想着怎样去改善跟日本的关系，那是一种很幼稚的想法。 嗯，好，谢谢啊。这觉得对于改善关系呢不是非常乐观，没什么用，关键还是政治上的一个死结。好，谢谢您。 那是政治问题。 嗯，好的，好，广州的钟小姐来快速的说说您的看法。 啊，主持人你好。 嗯， 好的。我觉得日本就派一个经济团过来就想改善的话，我觉得太那个吧，太看小我们中国了吧。我觉得中国也不应该，他就派一个经济团来就跟他那个了改善关系了，对吧？我觉得这样的话纵容日本，他会不放在我们中国在眼内，所以我觉得这样也不好了。我觉得中国应该更加强硬一点，比如说跟他日本断绝外交关系，这样方法太好了。就是说不允许日本的政客政界人士来中国， 我们中国也不要过去他们那里就跟他们断绝关系，强迫他把那个钓鱼台就是说不要跟我们抢了。 好的，谢谢广州的这个钟小姐哈。对于日本人最好就咱把国门给锁起来，他们任何人想访华咱都不欢迎哈。最后湖北的胡先生，吴先生你同意吗？刚才广州的钟小姐说对于日本人的访华哈，咱们不能够表现这么欢迎，最好呢是国门锁起来的意思，您的看法？ 我可能不是很同意，我觉得交流总归是好事，但是对政治紧张的一个情况的改善我也并不乐观。但是我觉得所谓的这个紧张状况我们局外人其实是看不清楚的，因为我相信有很多秘密外交其实一直在进行。但是我个人的一个期许就是说，我觉得政治的所谓的这些喊话，我觉得应该保持在一定限度内，能平复一些比较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就好了。但是经济我觉得我们应该赶快谈起来，譬如说中日韩自贸区，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关乎大家的真的人民福祉嘛。 嗯，好的，谢谢您，这是吴先生的发言哈。今天最后一个听众，其实呢我们看到目前他们在中国一周的这样一个行程哈，今天的安排呢是应该会见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了，而且哈估计这个刚才的广东这位听众听到要气死了，人家这个代表团这次来中国呢还不是自个儿来的，是应中国的邀请来访问的。中国呢是希望呢通过这样的访问呢能够促进日本的经济界对于中国的了解，也是增加两国的经济互通的一个活力。好了，那么后续怎么样发展，再次为大家持续关注，感谢收听，再见。